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应该说韩信的童年是快乐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熟读兵法军法又懂得剑法的三法大师。三岁那年，韩信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开始喜欢读兵法和剑术。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兵法和剑法就都有模有样了。九岁那年，对于韩信来说，他的天倒塌了一半，他的父亲突然患病，丢下他孤儿寡母撒手人寰了。韩父见义勇为，慷慨大方，把家里边原本殷厚的家底儿几乎都救济那些贫困和需要帮助的人了，因此他们家道逐渐成衰落之势。但是他父亲还是乐此不疲，都说好人有好报，可是呢，善事做尽的韩父却没有得到好报，英年早逝，给韩信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十岁那年，对于韩信来说，他的天完全倒塌了，他的母亲也在丧夫之痛当中弃他而去了。父母的死对韩信来说，那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从此，只有十岁的韩信就成了一个孤儿，无依无靠。无奈之下，他就带了一把家传的宝剑，那是家里边唯一值钱的财产了，就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温饱问题成了他每天大为头疼的事情。可是不管他有多饿，甚至被饿得奄奄一息了，他也不愿意当掉身上的这把宝剑。这把剑，那就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这把剑在，他就会感觉到父亲就在自己的身边，然后他会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漆黑的，连一点光亮都没有的。为了填饱肚子，韩信选择了钓鱼这项技术要求高的职业。正是因为这份职业技术含量太高了，对于还是弱冠少年的韩信来说，他并不能够胜任。因为钓的鱼有限，他常常是吃了这一顿没有下顿，依然是食不果腹。这时候，一个总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婆婆让他找到了人间那久违的亲情。老婆婆看他可怜，每天都给他送来两个热馍馍。他虽然并不想接受这嗟来之食，但看到老婆婆那殷殷期待的目光，他只好是含着眼泪接下来。接下是接下来了，但心里不安呐。要是不接的话，就有可能被饿死。冷也罢，热也罢，只要活着就好啊。是啊， 人生在世，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老婆婆对她的好，韩信是铭记在心。后来她功成名就的时候，还曾经特意派人找到老婆婆，让老婆婆度过了一个衣食无忧的晚年。就这样，韩信渐渐长大成人了。他身高8尺5寸，剑眉如鬓，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豪之气，再加上剑不离身，那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绝世大侠。大侠其实并不好当，韩信没过多久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回。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大白天，大侠韩信走到街上，突然就遇到了一帮流氓地痞。这帮流氓地痞看不惯韩信侠士风采，就有意来找韩信的茬。他们当时所用的伎俩跟现在黑社会敲诈别人钱财的形式都差不多，先是一个小混混故意撞到韩信的身上，假装摔在地上了，然后那些躲在暗处的混混一拥而上，木棒、铁锤、砍刀，一下子就让天暗淡了许多。为首的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代表着流氓团体发话了：你小子撞倒了我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韩信不是傻子，知道他们是故意来找茬的。哎，你小子给个话啊，装聋子，仗着人高马大想打架不成吗？韩信是真有给他们几剑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那个流氓老大继续发话：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跟我们打一架，看一下你整天舞刀弄剑的究竟有多少斤两，要么就乖乖地从我胯底下钻过去，今天的事儿就这么一笔勾销。老大的话自然有权威性，其他的混混自然是热烈呼应。这时候的韩信已经在一瞬间经过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他知道跟他们打，打赢了他们也肯定不服，还会找来后账的，到时候就没完没了了。而要打输了呢，可能就得被他们弄得缺胳膊少腿的，只怕这一辈子就得这么毁了。我何必跟他们这样的人拼命呢？不值得呀，我还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呢。想到这儿，韩信真就老老实实的，就跟一条狗似的从他的裤裆底下钻过去了。围观的人都轰然大笑，但韩信就跟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站起身子，然后抬起头来，腰杆挺得跟标枪似的，大步流星地走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忍辱负重啊，这是怎样的一种隐忍不发。正是因为韩信能忍辱负重，后来才成为了一代名将。要是按照现代人的学历来看呢，韩信的学历是相当高的，他应该可以达到大家里的兵法专业系的博士后了。所以在就业问题上，像韩信这样的准博士后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找个工作是没问题，但问题是要想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就有难度了。因为乱世，韩信的就业之路只有两条可选，要么去参加反秦的革命运动，要么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跟泥巴打上一辈子交道。不过对于处于乱世当中的人来说，选择后面这条路的年轻人几乎就没有。原因很简单，战乱年代，你想种田也没有田可种，那就只有选择参加革命了。参加革命以后， 因为没有展露自己的才华，韩信只能当个普通的士兵。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怀才不遇。韩信的择业之路就是这样的，他选择人生中的第一个老板是项梁。由于当时正是革命初期阶段，为了有一口饭吃，那报名的人是多如牛毛。而当时项梁正要扩大集团的规模，只要是没有政治问题，他基本上都会录取。韩信自然也就被录取了，但是他刚到项氏集团，并没有努力去项梁的面前展露才华，再加上那时候项梁忙得焦头烂额，并没发现韩信居然是个难得的人才。项梁死了之后，项羽成了项氏集团的领袖。项羽上任之后，韩信终于有了一点契机。不过项羽只是看中他强壮高大的身材，并没发现他满腹的文韬武略，只是把他提升为一个叫郎中的官衔。郎中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比普通士兵高那么一点点的位置。熟读兵书、知晓兵法的不世之才，却让他去当一个低头哈腰的武士，那当时的韩信心里边能好过吗？好在在职场上混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头脑也开窍了，知道主动去表现自己了。但问题是项羽对他的高谈阔论根本就不感冒，韩信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和重用。埋着头皮干了几个月，韩信最终还是失望了，再这么干下去只能当一个武士，永远没有前途啊。于是乎他主动炒了项羽的鱿鱼。第二个老板他选择了刘邦，理由很简单，听说刘邦很会知人用人。知人用人这四个字对韩信来说已经足够了，可是很快他又失望了。应聘过后，刘邦对他说了，你先在军中做连敖吧。连敖是什么呢？这个官职说白了就是接待客人的接待员。韩信原本以为凭他这样的人才，一来肯定会得到刘邦的重用，但刘邦居然给个端茶倒水的活干，这比在项羽手下当武士还不如呢，他当然不满意了。但是不满归不满，因为刚刚才跳槽过来，这兵荒马乱的，先对付干几年再说吧。但是韩信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就变得更加消沉起来了。也就在韩信人生中最为低谷的时候，夏侯婴成了韩信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他及时地发现了韩信那非凡的才华，马上就向刘邦做了推荐。夏侯婴是早跟刘邦创业的元老级人物，刘邦对他推荐的人自然不能小看，二话不说下了一道任命书，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这个都尉是一个仅次于将军的官职，类似于咱们现代后勤部的负责官员。在刘邦看来，这已经是个不小的官了，但韩信还是不买账。我胸中的万千用兵之道，难道是用来掌管粮草用的吗？这时候的韩信已经萌生了炒刘邦鱿鱼再找新老板之意了。就在这个时候，萧何成了韩信人生中的第二个伯乐。夏侯婴的推荐引起了萧何的高度重视，他从多方面考察韩信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人文通经纶，武善韬略，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萧何就主动找到韩信谈话，公开表示愿意再向刘邦推荐他。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出人头地， 韩信自然对萧何是千恩万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韩信是苦苦等待刘邦的调令和是千恩万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韩信是苦苦等待刘邦的调令并没有出现，他以为没戏了，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是飘然而去。萧何听到韩信不辞而别的消息，在惊慌失措之下也来不及通报刘邦了，马上骑上一匹马就去追。这就是被后人传为千古佳话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而当时的刘邦还以为萧何也辞职不干了，当时吓得七魂去了三魄。这萧何可是他刘氏集团的顶梁柱啊。在这次辞职风波的打击之下，刘邦决心采纳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军。在后来的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的隆中对流传千古。殊不知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之前的楚汉时期，韩信的汉中对同样精彩，只是很少有人知道罢了。刘邦重用韩信，首先举行了隆重的拜将仪式，一授将印，二授将服，三授府钺。韩信跪着一一从刘邦的手中接过来。拜为大将军了，那得有将军印呐。在那时候呢，除了将军印之外，还得有将服。拿着这个，就相当于大王已经给你一个权限了。第三授府钺，斧子大家都知道，钺呢，就是斧子上边出个尖儿，那叫钺。这是主要起一个气派，看起来特别有派。随后，刘邦就宣布了，从今以后，军中的大小事务全都由大将军韩信裁决。如果有不服从的，你现在就可以卷起铺盖走人了。如果有违令的，可以拿头跟刀剑来比一比，哪个硬，后果自负。拜将仪式结束之后，刘邦找来韩信谈话了。说实话呀，他还没发现韩信究竟有什么样的才华，但看在萧何月夜追他的份上，又不得不重用他。谁都可以不相信，但是萧何的话他不能不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就拜他为大将，算是给足了韩信的面子。谈话的时候，刘邦是单刀直入，萧丞相一再向我推荐你，现在就说说你上任之后的计划吧。韩信倒是显得很谦逊，首先对刘邦任命自己为大将军表示了感谢，然后才同刘邦进行了认真的对话。这是一次重要对话，楚汉两大集团的帷幕就是由这次对话揭开的。这次对话当中，韩信首先向刘邦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大汉集团如果想要雄霸天下，面临的对手将会是谁呢？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样的问话简直有点多余。但刘邦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项羽。那你认为自己在才能方面跟项羽相比怎么样呢？韩信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有些过于尖锐了，甚至连在一旁的萧何都有一种起身阻止韩信说下去的冲动。这样的问题明明是对刘邦的大不敬啊。但是刘邦倒显得很平静，似乎并不太介意，略一沉吟回答说，论才能和才华我都不如他。 其实前边的两个问题啊，韩信只是试探刘邦的气度和对自己的认识。这时候肯定了刘邦的诚恳态度之后，他这才披肝沥胆地把对话引入了主题。我也有同感，认为您确实不如项羽。韩信说着说着，话锋突然一转。但是，我曾经在项羽手下待过几年，知道他的弱点。随后，韩信就详细地分析了项羽的弱点。总结归纳一下，一共有六点。第一，有勇无谋。在战场上硬拼，项羽微不可挡，但他不会用人，这样的人没什么头脑。第二，不听忠言，他的集团在关中雄霸天下之时，这是天下其他的大集团对他又崇拜又畏惧。正在这个重要的节骨眼上，他却舍弃关中的事业到彭城弹丸之地，失去了一举吞并各大集团的绝好机会。第三，妇人之仁。平常他对属下很是关心仁爱，一旦属下得了病，他会伤心流泪，甚至宁愿自己挨饿，拿出自己的食物给病人。但属下一旦立了功，他又舍不得封赏有功之人。第四，重用亲信，安排自己亲信偏爱的人在集团担任重要职务，其他各大集团跳槽来的人却被安置到做苦力的地方，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第五，忘恩负义，站稳脚跟之后就把楚氏集团的老大赶到了湘南的荒蛮郴州，并最终将其陷害。第六，残暴不仁，项氏集团残暴至极，到处干投机倒把、鱼肉百姓的勾当，百姓现在只是慑于他财大气粗，在社会上黑白两道通吃，才惧怕他、恭敬他。基于以上六点分析，韩信认为项羽现在的情况是其强亦弱，而刘邦只要在政治经济推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可以由弱转强。在分析了楚汉两大集团的基本形势之后，韩信提出了向东发展、夺取关中的战略方针。项羽手下留在三秦之地的张邯、司马欣、董翳，都是过去的老霸主秦氏集团的顶梁柱，但他们被项羽收编之后，20多万士兵被项羽给坑杀了，因此秦地百姓对他们项氏集团恨之入骨。如此地痞恶霸，老百姓怎么能拥护他们呢？我们汉氏集团入关以后，与他们约法三章，坚决不取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一来肯定能得到关中百姓的支持。更何况楚氏集团的义弟当年曾公开向天下人表示，哪个人先占领了咸阳，那里就归谁为管。现在项羽强迫咱们到汉中这个鬼地方来，老百姓都愤愤不平。现在我们如果想与项氏集团一争高下，三秦之地只要发一道征讨项羽罪行的檄文，就可以搞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韩信见仁见智的汉中队给了刘邦极大的震撼，刘邦又何尝不想早点向外发展呢？但他还是顾虑项羽的强大，还有三秦之地的张邯、司马欣、董翳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刘氏集团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要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地盘，这正是他大为头疼的事儿。韩信这番细致入微的分析让刘邦是茅塞顿开，原来自己一直寻找不到项羽的命门就在这儿啊。他以前是对韩信不以为奇，现在是相见恨晚，他就全面接受了韩信的建议，积极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伺机东进。韩信也不是一个空谈的理论家，他为汉王定下汉中队以后就开始大显身手了。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上，韩信开始对士兵进行强化训练，他首先宣读了新出炉的法纪法规12个字，法令如山，如有违犯严惩不贷。然后他实行责任到人制，叫樊哙、周勃、灌婴等人看好自己手下的士兵，谁的士兵不听话直接惩罚他的负责人。而韩信亲自站在台上以身作则，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开始的时候众人对他并不服气，认为他韩信无名无才，没有什么资格来教他们。可是一周以后，韩信所教的强化训练已经基本成型了，这时候众人已经对他服服帖帖，佩服至极。但见偌大的训练场上人头攒动，进时如灵蛇出洞迅猛至极，退时如万箭归宗悄然无息。一个月以后，汉军已经完成了质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紧密团结的一道牢不可摧的墙，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辛而兴奋的东归之路。前边咱们提到过，项羽的英雄大会虽然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不满的人有很多，刘邦不满，义帝不满，陈馀不满，臧荼不满，还有齐国三王也不满。公元前206年5月，大秦王朝被推翻以后，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的天下又被齐国人田荣打破了。田荣 也是最早参加革命的人物。当初章邯大军围魏的时候，田荣的兄长齐王田旦派兵就位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田荣赶走了谋权夺位的田甲，立田旦之子田氏为齐王，他自任丞相，任田都为将，这才安定了齐国。襄王入关的时候，各诸侯见风使舵，纷纷的去捧场。襄王最看重的就是表面功夫做得好的人，在分封的时候，自然对追随他入关的田都格外青睐，封田都为齐王，封原齐王田氏为胶东王，封田安为冀北王。封王里边竟然没有田荣的份儿，这的确很出乎人的意料。虽然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田荣没有追随项王入关，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在这儿咱们来说说。事情得回到项梁在世的时候，当年章邯派兵来剿齐国，田荣兵败以后，马上派人跟项梁求救。项梁以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请求，挥师而下，打得章邯溃不成军。项梁一看有战利品可捞啊，自然对章邯就穷追不舍。但章邯也不是吃素的，等后面的援军一到，很快就组织人马进行了反击。项梁眼看形势不对，就派使者向赵齐两国告急。他这次本来就是来支援齐国的，按理说现在他有危险，齐国应该也必须要派兵来相助，但当时的田荣却是这样回话的：派兵可以，只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叫你们的楚王杀了田甲。田甲被田荣赶下齐王的宝座之后，慌不择路之下投靠到了楚国。按理说人家现在两手空空，除了人头一颗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你也应该发发慈悲了。但这田荣还真不是一般的绝，一定要送佛上西天才肯罢休。楚怀王仁义为怀，自然不愿意献上田甲的人头。就这样，恼羞成怒的齐国按兵不动，可怜的项梁孤军奋战，最终落得个尸骨露于野的悲惨状况。如果不是你田荣唯利是图，见死不救，我叔父又怎么会死呢？项羽对这个事儿恨得牙根痒痒，英雄大会上对田荣冷处理，那已经是天大的仁慈了。要不然以项羽的牛脾气，只怕早就让他人头搬家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时候田荣不干了。田荣想到了闲居在南皮同样心怀不满的陈馀，就派人去说服陈馀起兵和他一起造反。事情坏就坏在还没有造反，田氏就催他启程了。按照田氏的想法，既然自己被项王改封为胶东王，就应该到胶东去，否则就是违抗项王命令了。偏偏田荣非但自己不走，还不准田氏走，他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项羽的强烈抗议。田氏思来想去，最终得出结论：得罪了田荣叔父总比得罪项王好。最终田氏还是带领一些人瞒着田荣到胶东赴任去了。田荣听到风声，顿时怒火是直冲云霄，想都没想，立马派心腹校将追上田氏，就给了他几刀。干掉了田氏之后，田荣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刚刚上任为新齐王的田都屁股还没坐稳呢，就被田荣请到外乡做流浪汉去了。请走田都之后，田荣是余怒未消，大手一挥， 大刀就砍向了冀北王田安。也许是田荣的这般英雄气概感染了别人，这时候一个隐居在巨野泽中的牛人彭越宣布告别小隐隐于野的田野生活，主动加入到了他的队伍当中。这彭越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后来成为汉王刘邦手下的一员猛将，现在饥不择食之下投靠了田荣，田安就成了小试牛刀下的贡品了。公元前206年7月，田荣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项羽内定的三个齐国封王。这时候他不再谦让，自立为齐天大圣，封彭越为大将军。他的下一个目标直指项羽所在的楚国。正是因为田荣的造反，给了刘邦休养生息的机会，项羽的注意力被田荣吸引过去了，而此时的刘邦却在韩信的指挥下日夜操军练马，伺机东归。陈馀和张耳当年从生死之交的好朋友沦为横眉冷对的仇人之后，两个人各自占地为王，互不相干。英雄大会上，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统管赵地，而陈馀却没有得到封号，只是在后人的提醒之下，项羽才让他来管辖包括南皮在内的三个小县城。分封上的差距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不平衡。正在这时候，田荣联盟的号召就像一道春风吹醒了沉睡当中的陈馀。与其这么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不如借田荣这个东风东山再起。这时候田荣已经成功地统一了齐国之地，听说陈馀愿意跟他共同起兵，自然喜不自胜，两个人立刻联兵出击赵国。而要去打赵国就得张耳答应，陈馀可不管张耳答应不答应，他二话没说就带着陈田联军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聪明的张耳自然知道两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这个道理，很识相的主动让出地盘来给他们两个人做嫁衣。既然地盘给了别人做嫁衣，何去何从就成了张耳头疼的问题了。其实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选择项羽还是选择刘邦。这有点类似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犹豫了良久，最终张耳还是选择投靠实力相对较弱的刘邦。原因很简单，据说张耳手下有一个天文学家，算出关中之地的天空五星俱斗，有帝王之气。那既然是这样，就投靠刘邦吧。张耳的投奔不但壮大了刘邦的实力，也让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他获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田荣和陈馀正不遗余力地跟项羽掰手腕呢。刘邦听了之后是又惊又喜呀。这时候韩信已经把军队操练得有模有样了，这正是出关的绝好时机。刘邦马上把韩信招来，这个时候他已经对这个大将军的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柔声问他什么时候起兵最好。韩信回答，暑气将近，中秋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就是用兵的最好时机。刘邦问，该用何种计策？韩信回答，当初张良火烧栈道，意在迷惑项羽，我已知道自南郑通向三秦还有一条羊肠小道，因为它掩映在草木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军可以悄悄沿此路直达三秦。与此同时， 大王再派一些老弱病残去修栈道做掩护即可。好计谋！刘邦是大喜过望。这时候他突然想起张良当日临走时赠给自己的锦囊，他不是说等东归时就可以打开吗？此时不开更待何时啊？他有条不紊地打开了锦囊，但见上面写着八个金黄大字：明修栈道，暗取陈仓。刘邦和韩信是击掌大笑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公元前206年8月初二，困在汉中有半年之久的汉军开始出发了。出发之前，刘邦给手下的人进行了布置，萧何留守在南郑管理国家大事，提供汉军的粮食等后勤保障，周勃带领老弱病残去修栈道以迷惑敌人，他和韩信亲自带兵从小路出发了。为了鼓励士兵，他提出了中秋月圆之日打到关中和家人团圆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对久困汉中的汉军来说，那相当具有诱惑力。出发！古代的通讯不发达，没有现代化高科技电子设备，信件成了主要的传播信息工具。在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与身在外地的亲人联系时，都靠这种方式来维持。当年刘邦在沛县起义时，仅凭萧何一封家书就搞定了沛县的老百姓。后来在巨鹿战场上，项羽又是利用陈馀一封和平书，把不可一世的秦朝悍将张邯成功收编了。由此可见，在古时候写信的水平如何也是至关重要的。闲话不多说了，先回到张良身上来吧。张良被逼回韩国以后，韩王却早已经被项羽撕了票了。张良陷入了复国梦碎和壮志未酬的痛苦境地。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张良终于下定了决心。你项羽不是这么希望我离开刘邦回到韩国吗？好，那我就给你写几封感谢信吧。说写就写。他忍住和心仪的主子别离之苦，忍住痛失韩王的悲伤之情，慷慨激昂地写下了第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陈述了他迟迟不归的原因。他说他不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刘邦，而是因为去救火去了。救火？救什么火呀？项羽看到这儿是一头的雾水。好在张良在后边有详细的解释。刘邦进汉中之际，放火烧掉了身后的栈道，看那样子没有再东归的心思了。微臣知道你和刘邦乃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于是呢，我奋力地去救火，无奈我势单力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王自断退路。从此大王与汉王隔千层山万里路，怕是再也没有相会之期了。项羽本来对刘邦火烧栈道这个事儿持着怀疑态度，见了张良的书信之后，心里不由得暗暗地舒了一口气。相会无期，那正是我想要的结果呀，这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封信的确感动了项羽，他并没有再对眼中钉肉中刺的张良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使张良的处境转危为安。更为重要的是，从此项羽对刘邦的提防之心也大大减少。 第一封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之后，张良就再接再厉，随即又写了第二封书信。第二封信是在田荣和陈宇两个人联系四处出击，而刘邦也在派人修栈道，好像有东归之意时写的。张良在信中简单地分析了齐、赵、汉等地的叛乱。他说陈馀之乱是因为大王分封不公所致，若得到了赵王土地就会自然而止了。那言下之意就很明确了，陈馀这一路并不足为虑，而刘邦回攻三秦也是履行怀王之约，一旦得到了三秦之地之后自然就会停止。这一点也很明确，刘邦这一路也并不违律。但田荣却是以下犯上，是大王分封之后的叛乱之首，吞并齐地之后还不满足，已派手下猛将彭越来伐大王所在的楚国了。所以呢，田荣罪不可恕，此人不除，大王的威信就无存，日子就永无安宁了。其实田荣和陈馀只是小富即安，而且论实力也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对项羽构成威胁，只有隐忍而发的刘邦才是真正威胁他的对手。按理说项羽应该会有所察觉，但是身在韩国心在汉的张良这两封书信彻底把项羽给迷惑了，他误认为刘邦真的是不足为虑了。换句话说，他心中首号敌人的定位已经不是刘邦了，而是田荣、陈馀这些不入流之辈。于是项羽放下对刘邦的警惕，全力来攻齐。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张良的两封信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刘邦的东征之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时间对现代人来说就是金钱，对刘邦来说就是胜利。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且不说，在人和上项羽跟刘邦还真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也是他日后在楚汉相争当中失败了的最主要原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